要观察的这个课题啊，是我们最合时代的，就是我们中国古琴谱在延续过程中间啊，可以说是多有历史见证。具体的见证呢，明天的下午我会有一个章节专门讲琴谱，有很多图片图像来说明。今天巧到什么程度呢？戴维老师讲的王光起义的，这是1931年的。我想先抢在戴老师的讲课前面呢，我介绍一下。上海音乐学院1962年，我们成立了古琴小组，由老师和学生，学生就是我、林友仁、孙克仁、高新珍这批学生，我们专门研究了古琴谱的改革。这个改革的成果，就是在我的那一本《古琴演奏法》里面的，就是不加减字谱的那一部分。有那本书啊，都分两部分，一部分不带减字谱的，五线谱带简单符号，一部分，但是多部分是五线谱加减字谱。这是再版，有些同学表示非常的遗憾，你怎么减字谱没有加的那一部分你还是不加呢？其实不是不加，要加都有，我都有现成的不加减字谱的那一部分的另外减字谱，我是有意不加的。因为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1962年设计了这个谱式，但是现在我就更加简化了。等到我们经发表在应用以后，我们又发现了王光起先生1931年的琴谱改革方案。那时候我们是小子，我们小子辈的人两点，一点我们孤陋寡闻，我们竟然不知道前辈已经研究过了；另外一个信息，我们研究的方向设计的方案和我们的前辈一模一样，就思维逻辑是一样的。哎，说这是看到了王光启、杨荫刘先生那些方案以后呢，我们有两种心情。因为大家知道我在研究这个成果的时候，不知道前任研究过，这是也很正常的，因为孤陋寡闻的原因。那么具体的详细情况，我们就听戴维老师来这方面的一个专题讲解。所以刚刚有些同学、有些朋友想要走，我说这个课题你要留下来听的，看看如何研究成果。好的，那就下面有请。 首先谢谢龚老师啊，这个还留下来那么多这个朋友来听，其实我最好人都走掉一点我再讲。那么讲这个题目之前呢，因为这个投影有点问题，我们稍微等一下。其实我比较纠结的是，我觉得我讲的这题目大概会被龚老师臭骂一顿，所以呢，我就没有把龚老师的那个无线古琴谱，就是古琴五线谱的那个谱式，跟我现在做的这个进行对比。那么，反正要骂的话也少骂一点啊。我在做这个就是小题目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之前就是在本科还有那个研究生的课程当中都有涉及到就是古琴谱式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其实这个之前讲到这个王光启抚琴谱式的时候，自己也不是特别清楚。因为他那个谱式看上去就特别繁琐，我只能是看个大概啊，来就是给同学们做一些比较这个表面的讲解。那么在这一次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其实我根本没有时间，但是呢，我还是想做一个我之前没有认真去做过的这样的一个题目，所以我把之前准备的这个史料的题目放弃了。换了这样的一个题目。那么刚才就是龚老师也问了，这是几几年，很早。其实就是说他写的时间还要早，他是在1929年的时候写的这个关于琴谱之研究，出版的时候呢是在1931年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之后呢，其实30年代这个之后的其他的这个论著当中也有提到啊，他所创制的这个抚琴谱式。那么今天来看，这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可能抚琴谱式还是像刚刚龚老师说的，是一个困扰我们的一个东西。对于不同的这个琴人群体，可能对于这个抚琴不同的抚琴谱式会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和标准。那么在这边呢，就是我只是就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理解，从我自己的一个角度对这样的一个谱式啊，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和评述。那么首先呢，就是在我的那个那个讲座的简介当中已经提到了，在之前所有的这个历代抚琴谱式的沿革当中，不管是哪一种，基本上都是由这个文人所为。那么只有一个例外，就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王光启所创制的这样的一个抚琴谱式，是由专业的音乐理论家来创制的。那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也正因为这个比较独特的身份吧，使得这个抚琴谱式跟其他所有的抚琴谱式都呈现出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当然在之后，就是刚才龚老师讲的60年代他们创制的这个，其实是在某些方面跟30年代的这个抚琴谱式有不谋而合之处啊。那么在这个抚琴谱式创制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希望大家关注到什么呢？一个是它的内容，就是原来的抚琴谱式的一些元素，还有一个是它的形式，就是它最终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抚琴的很特别的一种记谱法，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关注的。那么我基本上是从这样的一条思路来做这个小题目的。一个呢是它的一个成因，那这个成因呢，其实是跟他王光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学术背景是有关系的，最终其实还是跟他的一个政治主张，他的社会理想有关。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很难去想象，就是通过抚琴来达到复兴中国文化，或者是复兴整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很宏伟的一个大目标。但是在当时，因为王光启是个诗人，所以他非常浪漫地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企图来复兴旧中国啊。那么咱们看一下这个人啊，这是一个正当年轻时候的照片，后来因为聪明绝顶变成光头了啊。那么年轻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双目炯炯有神的样子。其实他最早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从事音乐的，不是搞演奏的，也不是搞理论的，他是搞政治的。他年轻的时候热衷于政治，那么其实他的资格比这个毛泽东还要再老。在1919年的时候，他和这个李大钊和曾琦当时组织的这个少年中国学会，那么大家都知道梁启超先生有这个少年中国说，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受到当时西方的这个一些理念才有的。那么也是在这一年呢，他组织了一个这个攻读互助团。这攻读互助团呢，其实这个攻打错了，应该是那个工人的工啊。实际上是受到这个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个影响，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学会和这样的一个团体。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因为少年中国学会其实这个主持的人就是王光启，这个人呢他自己的这个性格是比较折中的，他不是很极端的人。那在这个学会当中有像他这样的折中派，也有左派，也有右派。那么这个当中的这个左派呢，后来就变成了这个共产党早期的那些领导人，那么右派呢后来就变成了国民党。那么他呢就是说努力想把这两拨人揉在一起来共同复兴中国，来救中国，但是呢这个理想是破灭的，不可能啊，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主张嘛。那么工作共产党也是这样，它其实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就是自给自足啊，自己耕作，自己读书，自己生活，这样的一个受到这个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还有这个五九小民主史的影响啊，它有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创建。那么在这个还没过年的时候，这个学会和组这个团体呢就已经瓦解了。当时他是受到刺激的，他觉得就是说有一点那个不能接受，那么就想去到更加文明程度更高的欧洲的国家去寻求他的这个梦想。那么他要去找寻，就是说如何可以让这个旧中国可以达到这个复兴的这样的一个宏伟目标，所以他就到了德国。那么他最早就说是从四川到的北京，后来又从北京出来到了德国的法兰克福。那么每一次呢他都是作为就是从四川出来的时候是作为四川的这个报社的通讯记者到了北京，在这个北京到德国去的时候呢又是作为就是这个中国的一些报刊的这个通讯记者到了这个德国法兰克福。那最早的时候呢他在德国学的东西也跟音乐毫无瓜葛，他主要是读的这个政治经济学，刚才讲了他对政治有兴趣嘛。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因为他这个受了点感情上面的这个刺激啊，那么这个后来就是说发愤图强，那么想要通过音乐来救国。但是你想那个时候他年纪已经不小了，如果再从表演专业学那是根本不可能有童子功的，对不对？那么他本人呢就是说是一个很好的读书人，再加上欧洲的这个汉学研究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汉学研究的资料在这个图书馆当中可供他去进行研究和学习的。那么后来呢他就选择了这个音乐学去这个往前走。那么事实上他学音乐学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很多音乐学系的同学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的音乐学系很多的这个本科生进来的时候是因为数学不好，然后那个表演专业考不上，觉得这个音乐学的这个考试科目比较简单，那就来考了，完全是一头雾水就是撞进来的。那么他当时学这个音乐学是目的性很强的，他就希望就是说通过这个理论的学习能够把这个整体的中国音乐的这个水平给提高，那么达到他的这个复兴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个音乐学。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他在德国待了16年，那在这个16年间呢其中有13、14年的时间他是学音乐的，因为他23年才开始就是说学小提琴，然后后来选择了音乐学。在这个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他留下的这个著作非常多。他当时在这个德国留学的时候呢，不像之前的这个肖友梅先生是拿到奖学金的，他从来没有拿到过奖学金，他靠什么生活呢？他就靠卖文这个谋生。那么一个呢是给报刊写这个报道，还有一个他在大学里面学一门课就出一本书，学一门课就出一本书，所以他的就是说所有的生活来源都是来自于稿费。到最后他是在图书馆脑溢血死掉的，因为他经常就是说一个手这个撑着脑袋一个手写字，是这样的一个很孤独的苦行僧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在他早年这个进行音乐学的这个研究之前，他其实就是说想要把在德国的最最先进的国防的政治的军事的这样的一些知识通过他 作为一个媒介传到中国。所以早期的时候呢，他这个出过一套这个国防丛书，那么这些论著呢，后来其实是被这个国民政府关注到了。但是等到他们关注到的时候呢，他离死也不远了，因为那个就是说太辛苦了这个生活。那么本来就是说这个蒋先生是请下叫下面的人就给他发这个邀请函，希望他能够回国为这个国民政府服务的。那么等到那个信寄出去之后呢，杳无音信，过了一段时间呢被退回来了，说查无此人，革命官已经死掉了。那么就说这个命是非常苦的，如果他稍微早一点他的生活状况就是有所改善的话，可能他会活得更长久一些啊。那么在这个学习音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主要是有这样的几种不同类型的这个论著。一种呢就是学习的这个西方的音乐学，然后呢就是把西方的这个音乐学的内容介绍到中国来的，这部分是介绍性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从事研究的，是拿西方音乐学的这个研究方法和理念来研究传统的这个中国音乐古典音乐。对于他这样的一个在出国之前是非专业音乐人士来讲，其实这个当中还是有很多得过的地方。比如说他在翻译《琴谱之研究》这本书当中，因为他一个没有古琴的演奏基础，还有一个他之前没有就是很好的这个音乐基础，所以有一些东西其实是有点隔靴搔痒，甚至是有一些这个错漏的。但这个我觉得在所难免啊，这个哪一位研究者不在研究当中有些这个错误呢？这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那么他自己的这个代表作当中呢，比较突出的就是我这边列出来的这个《东西乐之之研究》，这是一个比翻译《琴谱之研究》还要再复杂的这样的一本书，因为他的这个视野更宽，是把这个欧洲和这个东方音乐，通过这个乐制还有这个调式调性来进行比较写成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上是受到当时的这个德国的音乐学的柏林学派的比较音乐学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写成的这样的一个著作。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当中所涉及的就是王光启的著作当中，这两个是一定会提到的。一个呢是他创制的这个古琴谱式的专著，就是1931年在这个上海东方书局出版的。那么他主要是分这么几部分东西，在这个几部分当中呢，导言主要是介绍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研究。那么定弦，因为他在这个古琴谱式的研究当中一定会碰到不同曲子有不同的定弦，那么他其实呢就是说更多的是借用了这个琴学入门当中的这个定弦来做这个谱式研究的。那么再有这个徽位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左右手指法。那么复用符号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是一些轻重缓急的这样的一些演奏提示符号啊。那么翻译之力呢，其实就是举了那个一段这个《平沙落雁》啊这样的一个名曲，然后呢用这个传统的古琴剪子谱对照着他创制的这个非常看上去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记谱法来做这个介绍的。那么再有就是他在德国所碰到的一些重要的这个琴书他做了一个举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中国音乐史，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在中国写中国音乐史的人很多，那么在王光启之前基本上都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我抄前人的前人再抄前人的这样子，没有什么创建。那么他最有创建的就是在这个中国音乐史这本书当中借鉴西方音乐学的对于这个乐律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把从古到今的这个乐律发展史给捋了一遍，然后他是按照专题来写这个中国乐史，不是像我们一般看到的按照朝代来写。那么这个当中有一个专题就是这个乐谱之进化，那么在乐谱之进化当中有一节就是专门 写这个不清楚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举的这个例子基本上是他前几年就是在这个泛青组织研究当中的内容，是一个浓缩的。但是在这个浓缩当中呢，因为他把它放到整个中国音乐史的一个脉络当中，又可以看到他的一些非常明确的这个学术观点。那么这是他的这个两本书，一个呢是这个泛青组织研究，这个是1931年的，这个不是我偷来的，是我网上买的那个电子版啊。那么这个呢是中国音乐史的上册，有它上下册啊，这样的两本跟这个古琴谱是有关的书。那么其实在写这个翻译琴谱之研究之前，他另外写过一个就是论中国记谱法，但更多的在那个书当中他是对那个昆曲谱式进行了一个研究。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呢，他专门研究古琴谱式，因为他觉得就是说在中国的固有的这个传统音乐当中，最最突出的留下来的这个乐谱的数量最多的也就是昆曲和古琴。那么这个东西呢是外国人没有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他觉得一定要把自己固有的东西把它挖掘出来，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同时再借鉴外来的东西对它进行一个革新啊，所以他是做了这样的一个事儿。那么这个是我对他的这个古琴谱式的一个历史成因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推想吧。我觉得他首先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古琴谱式的改革是基于这个创立少年中国这样的一个宏大的社会理想才有的这个东西。那么刚才已经讲了，他希望借音乐之力，通过音乐来救中国。那么这个东西，音乐是最吃饱了饭没事儿干的东西，怎么能够救国呢？对不对？那么这个主要是他在德国的时候，就是说觉得德国的这个社会文明程度怎么那么高？德国人的这个音乐文化生活那么丰富，那一定是跟这个东西有关系，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景啊。那么这个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在中国这个少年中国说是受到这个欧洲哲学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啊，才在这个20世纪的这个20-30年代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少年中国。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刚才讲的那个就是工农雇主团，就是受到这个傅立叶的共产社会主义，还有这个武则小路都市的新春运动的这个影响弄成的。那么整个的少年中国呢，也是以这个少年意大利作为一个这个蓝本来进行这个创建的。那么事实上就是说，因为中国讲到中国上下5000年历史最悠久的这个文明古国，它的这个发展越困难，因为到最后就是那个历史啊，它其实变成了一种负担，拖着你的后腿，让你很难就是迈进这个脚步，所以这个时候要这个提倡所谓的少年中国。那么这段话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是王光启非常有这个理想有抱负的一段，吾将这个字又打错了，抱歉啊，这个将跟昆仑之巅，哎呀，这个非常高大上的一个东西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很虚无缥缈的吹黄钟之律了啊。那么使这个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烂涌现于吾国人之前。这个是他的一个，就是他自己想想都会这个热血沸腾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好像对很多普通人，我觉得这个有点神经兮兮的啊，这个不太现实，但是他自己非常热衷的这个理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大的背景之下，那么他的这个古琴谱式的这个创制呢，事实上它是要体现一个所谓的中国民族性的国乐啊，在这个中国传统音乐当中，他做这样的一个实验，那么就选择了这个古琴，因为首先他对古琴是认可的，他 他觉得他就是一个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然后同时呢，他也注意到古琴在近代其实它已经比较没落了，因为我们其实从近代到现在一直说，哎呀，古琴要濒临灭绝了，但是今天古琴好像不会灭绝，因为弹琴的人太多了啊。那个一出门吃顿饭，这个要学琴，那个要干嘛的，全是弹琴的人。但是我记得小时候我在跟汪老师学琴的时候，真的没几个人学，那个时候真的感觉跟近代要濒临灭绝差不多的那样的感觉。所以就是所谓琴馆林立啊什么的，我觉得有它的好处，就是它其实也是对整个的这个古琴文化是有推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在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理念当中呢，事实上也是他的这个少年中国梦想在音乐上的一个体现，就选择了这个最最这个古老的古琴谱式来做这样的一个研究。那么这是他自己的认为啊，他说其实他是在德国能找到的就只有这两种，就德国的这个汉学家的这个文献当中能找到的也只有这个昆曲谱和这个古琴谱可以让他去进行研究，其他东西他找不到啊。那么再有呢，就是他对古琴谱式有一个定位，他觉得在中国所有的这个谱式当中，传统谱式当中，只有古琴是没有变过的。怎么讲呢？就是说其他的这个记谱法谱式都是从原来某一种特定的这个谱式记谱法慢慢演变成为通用记谱法，只有古琴只能被古琴所用，其他所有的都没法用。那这个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适用于古琴的指法音位谱，它的这个七弦十三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标记只能在这个乐器上用，所以这是一个局限。如果它不是一个指法音位谱的话，它是个音高谱，那么它肯定就变成是一个通用记谱法了。所以这个是古琴它在这个创制之初的时候就已经注定的一个命运，它不能够为其他音乐所用。那么在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第二本专著中国音乐史当中，其实就很明确的它在这个古琴谱式当中啊，是持一个进化音乐观。那么这个进化音乐观呢，其实它是就是说受到这个进化论的影响，认为这个音乐历史也是一样，也是从这个简单到复杂，由简到难这样的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但其实所有的历史都是循环往复的，它没有一直往上走，也没有一直往下走，它总是有一个波浪的啊。那么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古琴谱是定位在一个比较原始的、比较初级的、比较低级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它更有理由对这个低级的东西进行改良，来提升它的一个地位啊。那么如果它不是持这个进化论的观点，可能它不会这个这么痛下狠手去改良原来的这个古琴谱式，因为它改到最后真的是完全面目全非了。但我觉得就是说后面我会跟大家讲的，其实内容和形式有的时候你顾到这个顾不了那个，顾了这个你就要失去那个，你总是很难两全。我觉得看人挑担都容易的，自己去挑一挑肯定马上的担子就滑到地上去了。那么王光启也是一样的，其实我真的觉得古琴谱式的这个改革是非常重大和艰难的一个过程，因为它本身就是它的内在的一个凝聚力啊太强了啊。那么在这个就是王光启对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谱式定位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手法谱是被它放在很低的一个位置，音阶谱也就是音高谱是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所以我们后来传统音乐当中被广泛使用的工程谱，他觉得那个是可以像跟西方传过来的简谱和这个五线谱能够相提并论的。当然这个当中还是有很多就是他觉得是不精良的地方啊。那么手法谱当中的这个琴箫笛谱这类的，他觉得都是处于一个比较低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他要对这个古琴简子谱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这种改革 从它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形式跟状况来看，它其实更多的像是为西方人去创制的这样一种计步法，它其实希望是给不局限于中国的、不局限于秦人的更大的一个范围的这个人群去看懂这个谱子，所以才会呈现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受到他在德国柏林的这个比较音乐学的这个方法的影响。那么事实上他是借鉴和利用了西方的这个器乐演奏的这个谱式来改良这个中国固有的这个古琴计步法。那么改良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看上去是比较科学的一些归类，但是最终还是逃不脱不被这个琴界所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命运。那我觉得还是有理由吧啊。那大家接下去来看一下，他在到德国去的这个，就是到23年他开始学小提琴的这个时候，他接触到就是西方的计步法。这个之前他其实是在那个西方的音乐理论当中有接触，但这个是比较跟这个音乐实践相关的啊，所以他有一些东西呢是他自己的这个真实感受。他自己说他写的很多这个论著啊，里面的60%-70%都是他个人的心得，不是错的啊，10%呢是这个借鉴了西方的那个音乐学的研究成果，还有10%呢是从我们古代的这个音乐的文献文本当中去找的一些资料，这基本上是他自己的在德国一个人苦思冥想压到重点了，因为他没有那个可以去对话可以去切磋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就是他一个人在做啊。那么这个在他的这个改革当中，他对于我刚才讲的那个10%的就是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资料的这个利用，主要是来自于这两部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古琴谱籍，一个呢就是川派的这个唐一鸣的这个天文阁琴谱，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张赫的这个琴学入门。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为什么选这两个，其实这两个谱子当中还是有很多错误的东西。一个他觉得这个谱子够大那么多，所以他说是收罗胜负啊，他是从这个谱子的这个数量来评判。还有一个呢是这个琴学入门，说流行甚广，因为基本上就是说弹琴的人都会接触到这个，因为他是从入门级的开始的嘛，所以就是说他的门槛比较低，那他选择了这两个东西来作为他的这个参照物啊。那么所有的对于古琴就是固有的记谱法的了解都是来自于这两部琴谱，我觉得还是不容易的。如果一个从来没弹过琴的人啪丢给他一堆谱籍，他也不一定搞得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还是一个相当会动脑子的这样的一个学者啊。那么在他的这个古琴谱式的这个创制当中呢，其实他的这个构成啊，大家可以看到跟我们原有的这个古琴简字谱的这个元素啊是非常接近。怎么讲，它首先它也是一个指法音位，当然它在指法音位的同时它还增加了音高和节奏，就是说如果从内容上面来讲，它应该是比我们自己的这个古琴简字谱真的还是要更加丰富的而且更加精确的这样的一种有量记谱法啊。那么所以我一直就说很想就是问他或者问这个琴人，为什么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有想法的这个谱式没有人接受呢啊。那么在他的这个音位当中有两个，一个呢是古琴上面的这个七弦，一个是13徽，徽当中又包括了这个徽位啊，徽位和这个徽分。那么其实在徽分当中还包括了两个，我这边不细写了，就是徽间音和徽分音啊，所以它这个都是属于跟徽相关的东西。那么这个呢弦跟徽交织在一起，这个就是古琴上面的音位啊。 那么指法呢，它涉及到古琴的左右手指法。那么这个左右手指法呢，这个也很好玩，就是说它，大家弹琴的人看简字谱的，看那个简字字符的，这个经常会要记很多那个指法的名字的，对吧？他在他的这个谱式当中，把所有的名字都给去掉，你们不要记，什么勾提抹跳了，他只有方向，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把所有的这个带有这个文人色彩的那些东西他都给它弄掉了，弄的一个是你非常容易记忆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他的思路就是便于这个记忆，便于这个归纳啊，分类统计。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原来的这个古琴谱式当中没有的，就是音高，这里漏写了，还有节奏。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其实它是在五线谱上面把所有原来古琴简字谱当中的元素都给叠加上去，那么看到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像戴了一顶高帽子，然后穿了这个长裤子的这样的一种记谱法啊。那么这个呢，是在他的这个就是记谱法当中，把原来的我们汉字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他呢用这个就是罗马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来表示。这样的话，很明显他是给谁看的呢？我看没几个中国农民看得懂这个罗马数字，对不对？那他明显他的对象是什么？还是给西方人看的啊，他是向西方来介绍这样的一个古琴谱式的。那么这个徽呢，它是用这个一到十三来表示的。原来呢，我们在古琴记谱法当中是用汉字的一到十三来表示，它是用这个阿拉伯数字，所以它用了两组西方人很熟悉的这个数字来这个设定古琴上面最最重要的这个音位，就是弦和规。还有一个零，我们这个记谱法当中是没有的，就是原来我们在这个古琴上的空弦散音，它就用零来表示了啊。那么再往下看，刚才讲了在徽当中啊，有这个徽位按音和这个徽分按音，对吧？那么在这边它的徽分是用什么来表示的呢？用这个十三以内带小数点的这样的一些数字来表示的。那么因为可以表示的太多，但是有很多位置呢是根本按不出那个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音阶的音高的，所以呢我是把这个比较常用的，也是现在这个弹琴的在那个记谱法当中还能看到的一些音位给大家整理出来。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十徽八分十八，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位置是在相当于接近这个十一徽的这个地方，对吧？那它是用这个十点八来表示的。那么八半下面有一堆，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古琴记谱法当中它有很多就是在这个徽分音的这个从徽阶音到徽分音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不是完全精确的按照韵律学家的这个思路来定这个位置的。很多弹古琴的这个琴人他并不一定会算律，所以就说他的这个位置啊是某步步步才来的了。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八徽半也可以写成八徽四了、八徽三了，但是这些呢他都统一的用一个八点五来表示，那么这个当中肯定就有跟原谱会有一点点出入的地方。那么王光启用他自己的一个就是受到西方乐理学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来规范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徽分音啊。那么再有像这个七九，他把八也归在这个七九当中，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八徽上面按出去的按上去的这个按音是纯律的大六度啊，如果是在七徽九分按上去的这个是三分损一的大六度，它其实是有一个音差的。那么但是它都把它归到七点九，什么意思呢？他就觉得你要按在八徽啊，把增音把增了，就是说因为它是受到西方的十二平均律的影响嘛，十二平均律呢跟这个纯律的这个差是很明显的，而且他情愿把那个八徽都改掉啊，改成这个七徽九。那么所以你看作为一个音乐学的一个研究者，其实如果陈老师看到了肯定要批判了，因为他擅自改了很多这个徽分，对不对？但是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个考量的，他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啊。所以这边就是重合起来的都是在 古琴的这个简字谱的这个记谱当中是有一些就是一分两分这样的这个上下出入的位置，那么他都给他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规范啊。那么这个指法方面，指法方面呢，他的这个右手指法是写在整个这个五线谱的下方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会弹琴的这个朋友一定知道，我们的简字谱当中啊，其实就是说那个用的这个指法其实已经告诉你是哪根手指了。比如说是一个挑，你肯定知道是食指，对不对？你不会用小指去挑的，对不对？好，那么所以在我们的简字谱里边是没有这个指序的，是没有手指的序号的，对不对？那么在他的这个记谱法当中呢，出现了简字谱里面没有的月亮 CS， 把小指去掉啊，就是大石中明。那么这个东西在什么里边有？在最早的文字谱里面是有的，大指这个在那边拖或者这个劈过啊都可以，然后中指在那边勾是有的，但是到我们简字谱当中是把那个手指都给去掉了。那么在他的记谱法当中恢复了原来文字谱的。为什么要恢复呢？又不得远挪远撵了吗？那么这个恢复是有理由的。他为什么这么恢复？因为他要放弃那些你根本记不住的那个指法的名字，他要把它进行规范。他规范的结果呢，就是两个方向，一个往外，一个往内。往外的那个它叫出，往内的这个叫入啊。那么所有的这个指法，往外的拖了、挑了、踢了，还有这个摘，它都是用一个方向来表示的。那么这个方向就是用这个箭头来表示，就是 V， 用一个 V 来表示的。然后呢，所有入的指法向身体方向的，那么都用这个指法来表示，就这个符号啊，用这个符号来表示。这个符号我又找不到，只能弄那个圆的了，其实它是一个方的啊。那么在就是他自己整理的这个时候呢，他个人认为右手指法它不太复杂，就是说相对于这个左手来讲，右手还是能找到规律的，因为右手确实你就是两个方向呀，没有第三个方向出来，对不对？所以他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把名字去掉了之后，留下了手指，留下了方向，就有了他的这个右手的这个符号就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原来我们右手八法其实是这个半肉半家和这个全家一对的，但是按照他的这个方向，其实有一个大指是乱的，对吧？原来那个大指如果是半肉半家的话，应该是拖，它应该是跟那个抹是一个方向，那么从音色上面是一样的，但现在呢是按照这个出弦的方向来，正好是反过来了，所以这是有一个小问题。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看一下他的这个自己归纳出来，因为他自己归纳出了有大概差不多20种这个不同的这个右手记谱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他做的注释，最上面你们不要去管，这是他整理的这个序号啊。然后你的下面的这个符号，我们从前面来看啊，一二三四，这个22，然后是这个33啊，那么四，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就是在他的这个谱式当中是比较好记的，就这么几种啊。那么但是他印的时候，很可惜他把很多三都印成五了，因为他明显告诉你他的这个五是没有的，小指是禁止，他自己也写得很清楚，但印刷的时候印刷的人排版工人排字工人又不会弹琴了，所以三跟这个五啊是有排错的啊。那么再有一个就是他下面，你看下面清一色的就只有这两种好分了，没有第三种，就是要么是这个 V， 要么是这个门，就这两种。所以他是把右手指法做了这样的一种规范，这个思路是完全不同于我们之前的五琴简字谱的思路。 那么他自己讲就是说他能够找到的就是在这个两个琴谱当中去归纳出来的也就是这么二十几种，那应该还可以更多，但是他因为手头的这个文献是有限的，所以他找了这么一点啊。37要减掉前面的这个右手八法，所以就是说将近这个二三十吧啊，这个三十不到一点啊。那么往下左手呢是沙拉波德，就在这个五线谱下面是写这个右手，上面是写左手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又出现了阿拉伯数字的一二三四，所以你在他创制的这个谱式当中你一定要看清楚这是沙拉波德的五六，写在上面的话就是左手的手指，写在下面的话就是右手的手指，不能搞混的啊。那么在他的这个当中呢，上面是他的这个简字这个相应的相配合的这个简字字符，下面是他创制的这个谱式，你要把上面的东西去掉啊。那么他自己呢就是说在整理的当中呢他就觉得哎呦左手指法好乱哦，就是他自己整理的都觉得很乱，然后呢他勉强分出了三大类，一类呢就是他认为最主要的，而他给这个主要定了一个义，大家可以看到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为这个主要指法是什么，主要的手法呢是产音最要之指法，就是它能够生成音高的最重要的这个指法，它把它归到主要手法当中。那么另外一个他说的是构成调子是主要因素，那么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其实就是在那个原来的这个古琴简字谱当中啊，它有这个音高的上下滑音，就是属于这一类主要手法的。那么像上啦下啦啊，还有像这个连上连下，这些都属于这个。那么在这个就是他所参照的这个谱本当中啊，他就举的这个琴学入门的这个例子，他说这一类主要手法在琴学入门当中呢都有那个工尺字的旁注，就是它其实都是有这个标出有明确的音高的。那么这个是归在这边将近三十种。那么这个当中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这个不要以为是一九和弦啊，不是一九和弦，它其实是这个一指的是刚才最早我们讲了用罗马数字是指代那个弦的，然后呢在这个弦的旁边的这个小的这个数字呢是指徽的啊。所以你看在它的这个谱式当中啊出现了三种阿拉伯数字，那有点狗了，就你要一定要记住上中下的方位的这个数字啊各指的是什么东西，不然很容易就搞混了。那我觉得是需要练习，通过这个不断的熟练你到最后不会搞错啊，是这样子的。那么比如说这个上呢它在这个就是两个音之间它加了一个往上的箭头，这个在我们五线谱里面是没有这种箭头的，我们只有那样的一个就是弧线的这样的一个连线是有，这种直上直下的东西是没有。那他把那个西方的这个记谱法做了根据这个古琴做了一定的这个改良啊，那么可以通过它的这个箭头的方向看到它是往右还是往左滑的，也就是往高处滑还是往低处滑的啊，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呢是就是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最基本的，还有一些相对比较复杂的。那你看二上的时候就有两个连续的向上的箭头，下面是这样子的啊，有各种，我觉得要用这个符号纯粹用符号来规范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他真的是下了非常深的功夫才能把这些指法都给归到这一类当中。那么在这个等会啊，在它的这个第二类指法当中，大家看到就是有这个花样手法。这个花样手法呢，数量更多了啊，前面这个二十几种，这个三十几种了。这个花样手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用来点缀的装饰性的手法，比如说吟挠，比如说戳柱，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其实在就是你用西方的简谱或者那个五线谱来记的话，你也记不出那个音高的那个音符的。那么他把这一类呢就是说在那个 勤学入门当中，他也找到了跟之前的那个主要手法不一样的这个记谱方式，因为他觉得这一类在勤学入门当中是没有那个工程谱的这个旁字的，也就是说他没有明确的音高，也就是在我们音乐当中会听到的那些腔啊，韵的那些腔，在那个音头上面加的一些强调性的装饰性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那么这个呢也用符号来表示，用什么呢？这个符号呢其实跟前面的那个右手弹的那个指法在那个外形上面是相似，又有了这鼻啊，但是这个鼻呢是左手的，留给这个左手来用的。那么从那个vibrato 的这个符号把它这个借用到这边来的，那么你就要看这个符号是放在上面还是放在下面，所以它有很多从外形上面是像的，但是因为它放在不一样的这个位置，它所指代的这个指法就是左手右手就不一样，你一定要搞清楚啊。那么像戳住这样的，也就是原来的上下滑音，没有那个就是这个固定音高的上下滑音呢，它是用这个一个把那个音符写小，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把那个音分值给缩小，比如说它的主音是四分音符的，那它可能就把那个装饰性的写成16分或者36分这样缩小来写啊。那么再有就是注解的这个手法呢有7种，从这个名字上面来看呢，其实就是说我开始不是很清楚，后来我看了以后就发现其实这个注解就是根本没有任何指法意义的啊。比如说按，你不写按，我手也在那个位置上，对不对？就是类似于这个，它整理出来有这个7种，数量不是很多。不动，不动是什么呢？它就是在那儿延续前面那个指法，对不对？所以这个数量不是很多。那么本来以为就到此为止了，后面大家还会看到刚才提到的那个复用指法啊，这个是他整理出来的这个左手指法，左手指法到这儿为止都是他的那个花样手法，这个呢就是按的这个想不动啊这样的一些注释的手法啊。那么他自己说有很多他搞不清楚，没办法弄，他只能留给这个后人对这个感兴趣的，或者在国内就是在古琴上面是有专业修养的人只要是想要做这个事儿，可以在他的这个基础上继续往下做。他说他自己是能力有限的啊，所以他觉得有很多缺憾，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啊。那么这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另外有一个复用指法，这个复用指法大家看一下，这个急了缓了轻了重了什么，基本上就是类似于像轻重缓急啊，还有这个一些演奏提示性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是在它的这个复用指法当中。那么这个数量呢其实还是蛮多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是对实际的这个演奏是有非常重要的提示性的东西，虽然它不是音高，虽然它不是节奏，但是它是跟实际演奏密切相关的，所以其实这个复用指法还蛮有用的啊。那么这部分东西呢是他没想出用什么符号来代替的，所以他是把原来的那个简字字符留下来的啊。往下看这个呢是我把它和之前的进行了对比，没敢把它和郭老师的那个谱子进行对比这个怕比着比着被他骂了，所以我还是往前比吧。那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它跟传统的这个文字谱跟这个简字谱比较起来，首先我们刚才讲的就是音位指法谱当中的音位弦和这个徽弦序的话它都有，那么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这个表达方式啊，刚才已经看到了用这个中国的这个数字形式，用这个欧洲的数字形式阿拉伯的这个来表示，然后呢徽间的徽位徽间和徽分这样的一些这个信息呢在文字谱当中呢因为是没有徽分音的，文字谱当中是只有徽位和这个徽间，就比如说这个90徽之间啊，或者是89徽之间，也就是我们后来的8徽半，对吧？ 那么在剪字谱当中呢，因为明代中期以前是用的这个徽笺，明代中期以后用的是这个徽分，它都有。到了这个王光启的这个五禽谱诗当中，它是没有之前的这个徽笺音，刚才已经看到了，他把八瓣啊就这些东西他都是归成他自己就是说认为是比较正确的这个徽分音啊，这样子的。那么指法方面呢，就是说在原来的文字谱里边是有的，刚才已经讲了，就是你在弹弦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是食指啊还是中指啊还是无名指。那么剪字谱当中是把这个东西跟规范出来的指法捆绑在一起的，你看了指法名字你就能反映出来是第几根手指，对不对？这个大家已经很熟悉的。但是在王光启的这个谱子当中呢，大家看到了前面的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他又把文字谱的那个东西给拉过来了，为了什么？为了只是要把那个非常繁乱的不同的这个名称的这个指法按照很单纯的这个弹奏的方向分成这个两个。所以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出去的那个鼻和这个进来的那个门啊，这两种啊。那么左手指这块呢，在原来文字谱当中也是有的，就是大指按九徽或者无名指按在哪里。那么在这个剪字谱当中呢，是跟那个就是文字谱是一样的。那么到了这个就是那个王光启的这个谱子当中呢，它是用了一二三四来表示，就是说原来的那些汉字大实中明都不见了，都没有了。那么手法上面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在文字谱跟剪字谱的这个左手指法当中啊，跑到这个王光启的这个谱诗当中，被他重新这个打乱，重新分类划分成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三波啊，就是有音的主要手法和没有音但是有装饰性的这个花样手法，然后是这个有一些演奏提示的这个注释手法，这样的三类啊。那么节奏音高，我觉得这个就是它这个谱式应该讲从实用性上面来说是有它可取之处的，它把原来的古琴剪字谱当中根本没有的东西通过对西方记谱法的这个借鉴给它弄出来了，那么就是有了音高，有了这个节奏啊。那么原来的这个就是从文字谱开始就没有的。那关于这个东西呢，龚老师一直就是说有这个讨论，说到底是这个不能还是不为。那个因为以前我的另外一个音乐学的老师是说不为，这个龚老师是说不能，我觉得也不为也不能吧，反正你不要骂我就是了。然后呢，表达方式上面，那个文字谱是用我们这个文人最熟悉的汉字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表达的。那么在剪字谱创制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原来的那个文字谱啊太烦了，那么像这个《街时代幽兰》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有它的那个原谱的，它那个长的卷轴都展不开的，很长很长的四段都没完。所以就是说如果是用来像今天的钢琴谱那样试奏的话，旁边大概要有两个小童子的突不来的突不起，那样才能够就是看着这个谱子啊。那么所以到了后来呢，就有对这个动乐两行未成一句的文字谱有要求去进行这个改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有了后来的这个在汉字基础上简笔重组的这个字符啊，就是剪字谱。那么剪字谱呢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它跟那个文字谱一样，它还是一个音位指法谱。有一些这个学生初次见到剪字谱的时候，你看，哎，跟我换拧的嘛，一看是个大，哎，跟我拧的一个七，然后你把它合在一起呢，他又完全搞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在这个简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已经对原有的指法进行了一定的规范，所以你没有这个古琴演奏的这个基础的人，你就算这个东西摊在你面前，就算全是大小，就算全是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你也搞不清楚它指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数字它都有大的数字跟小的数字，有左手的，有弦的，有这个徽的，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是要有这个古琴演奏基础的人才能看得懂这个用字符来表达的这样的一种记谱法。但是到了王光启的这个谱式当中，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我已经讲了，刚才看到的这个谱子啊，上面的一行不是他的谱子，是他拿来告诉你我下面的这个谱子应该怎么解读的，是没有上面这行那个简字的，只有下面的。那么下面的这个东西如果给一个有音乐基础的老外来看，你告诉他一个基本原理他也能懂啊。所以就是说这个用符号来表示的话，它首先跨越了一个就是大汉民族，然后呢跨越了一个东西方的这样的一个地域啊。那么在它的这个就是视野上面应该讲是更宽的一个视野，不是局限在中国，不是局限在秦人这样的一个群体用的。所以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外人倒是能接受的，反而是最小众的那个秦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后面会讲的。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我自己就是体会的一些东西吧，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也不可能就是做非常深入的这个认识。我觉得首先一个，它是保留了古琴从文字谱到简字谱以来的原来固有的各种这个元素，就是这个谱式的元素它都保留下来了，就是这个弦徽还有这个左右手的这个手法。那么能够把这些东西都保留下来而且变成符号，它其实已经很难了，很不容易了。不信在座各位可以回家试试看，如果哪天你那个没工作了，你在家里闲着无聊，你可以试试看这个事儿啊。那么只是对某些东西呢做了相应的一个简化和调整，这只是为了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分类和归类。那么我喝口水啊。那么在保留古琴简字谱固有的这些元素的同时呢，它也借鉴了西方的像这个小提琴之类的这个古琴这个记谱法。那么在借鉴的这个同时呢，它把原来古琴简字谱上面怎么翻都翻不出来的音高和节奏都给加进去。那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记谱法，尤其像古琴，它是一个不是像西方的那样的一个有量记谱法，它是一个框架啊，框架式的记谱法。那么西方的简谱也好，五线谱也好，它其实都是有量的，它很多东西都是有这个明确的长短这样的一种记谱法。那么在它这个创制新的古琴谱式的时候，就把这个一直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给解决了，它让古琴谱式有了这样的一种音高节奏的这个元素在里边，好不好我们另当别论，那它是做到了啊。那么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改良，所以我们出现了很好，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五琴简字谱，这个呢是根据这个简字谱就是来改的，大家不妨按照我前面这个提示的来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先从下面比较简单的来看，五线谱下面的这个瑞瑞瑞啦，这个是这个开头的这个泛音，然后下面呢二三一，二三一的话，因为它第一个那个 re 是用挑，那么挑不是用食指吗？所以它用的是二。然后那个三，它用的是勾，是中指，那么就是代表了这个中指的勾。然后这个一呢，是这个 P 七大指，所以它用了一个二三一，什么方向呢？因为八法都有这个一对嘛，对不对？那么挑是向外的出的这样的一个指法啊，所以用的是这个鼻。然后勾呢用的是这个门，是向内的。然后这个 P 也是向内的， 那么在这个第一小节里面，右手就可以出来了，还原了。然后再看一下上面，这个五线谱的上面呢是这个罗马数字72752，这个72752是什么？别想一想，对，是弦序，就是这个727，对不对？对，就是这边的727。然后旁边的这个小七是什么？徽，全在七徽，看到吧？777，对吧？然后上面呢有圆圈，这个圆圈就是借鉴小提琴的泛音的啊，这样的一个，所以他把泛琴也去掉了，不用了。然后再上面呢是这个大是一，然后中指是三，然后是一，然后是大指和中指在一起，那么这一组就是我们原来的四个最前面的四个这个简字谱字，就在这个两小节里边就是都全了。所以你们可以就是说，如果最初的时候不是很熟悉的话，可以把那个简字谱在旁边做一个互相的参照，时间长了你就能够记得住它的一个上下方位对应的是左右手的什么东西啊。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简字，这个东西放在你面前，你会有什么感觉？ 更加看不懂， 更加看不懂。没有这个简字谱放在旁边，你如果第一个反应是不是会跟古琴联系在一起啊？ 不会吧， 失落的文明，就基本上我的第一反应是蛮难跟古琴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要按照他的那个思路去对啊，我就要倒推回来，我能够明白啊，这个是古琴谱是吧？ 还得从简字谱开始去理解。 对的呀，就他等于说是把简字谱当中的所有的这个元素都给用符号的方式来呈现了，把原来汉字的东西都给抛弃了，是这样子的。 那你还得从头先学简字谱来学。 那他还是想要把这个古琴原来的东西尽量的能够保留下来，又要让外人看得懂，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他主要是给外国人看的吧？ 对啊，主要给外国人。但是他也希望他的这个谱是能给在中国的会弹琴的人用，但是在中国会弹琴的人没人要看他的这个琴谱。为什么呢？在座各位有很多是弹琴的，如果把这个谱是放在你面前，你会有什么反应啊？不要点了，就嫌弃的痛我原了，对不对？一重，那你还不如这个简字谱上面的这个上半是这个左手，下半是这个右手，然后上半有这个徽，下半有这个弦。 看着那个就没法唱弦。 什么没法什么唱弦？唱弦也可以啊，那这边有啊，727。 那个叫小弦先去讲罗马 所以对中国人来讲，这反而是一种隔膜，对不对？对于西方人来讲，这个是更容易接受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阿拉伯数字和罗马数字对他们来讲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我觉得反而是难为了中国人，那么尤其是有根深蒂固的这种传统的琴人们啊，那么。就是在这个最后我要给大家就是呈现的是我自己的一些很粗浅的想法，我觉得从内容上面来讲，应该说他已经把古琴谱式当中有的和没有的都给找到，都给创制出来了，用他的这个符号，其实这个内容就内容而言是非常全面和丰富的啊，已经是把这个古琴简字谱里边缺失的东西都给补齐的。那么从它的这个内容上面来讲，它更加适用于一个通用性的这样的一个谱式的这个性质，已经把原有的古琴谱是只局限在我们这一种乐器的，应该讲是打破，就是可以用啊，像这个钢琴的、小提琴的，我觉得看了它这个谱子都会有一些反应的啊。那么对老外来讲，这样的谱式你告诉他一个原理他也能读得懂啊。那么这个是我之前讲过的，因为他本人不是一个琴人在这个之前也没有任何的古琴基础，所以他的这个创制当中会出现有一些对这个指法的理解上面是有一些问题的，而且这个在所难免。那么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在试图啊努力去推广这个古琴音乐，以此来达 到他的这个少年中国梦想的同时，他把什么东西给忽略了？他把古琴历来是所谓的文人音乐，就他的一个文人主体的这个文化特性跟精神，他把它连根拔除。因为汉字是汉族文人这个最直接的这样的一种工具，他把这个东西给去掉了。龚老师，虽然你们那个记谱法比他更简单，但是我觉得至少在那个谱上还能看到汉字的一二三四五，这个上面是什么也看不到了，就他完全没有中国符号在里面，更不要说文人的这个符号在里面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他不能够为广大琴人所接受的最最根本的。其实到最后他反而是因为他的形式没有这个讨众人的好，让大家把他的这个创制的辛辛苦苦的这个古琴记谱法完全抛在一边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它内容上面我觉得它已经是很好了，很完美了，甚至比这个钢琴谱啊什么的我觉得都要好，因为它还有很明确的这个音位啊什么的。那么所有的改革，所有的创制都会有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觉得他的这个出发点是很好，他也非常努力的在做这件事，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辛辛苦苦做了以后，这个书也出版了，变成一个被大家完全丢在这个尘土当中的这样的一件东西。那么我们要理解他为什么要创制这样的这个古琴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啊？好了，这个报告完毕，谢谢大家。 哎，各位怎么样？时间嘛也不早了，有没有朋友想提一些什么问题？ 我提一个问题。 好，那你最近的嘛，马上说。 我这个问题是跟昨天接着的一个问题，就 是 关于这个唱谱的问题。 啊，唱弦是吧？ 唱谱。不是唱弦，就唱、oh. 就光唱鼓，就咱们不仅限于古琴的了啊。就是说，我是代别人问的啊，因为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他的问题是，就是说，在宴乐的清角和润这两个音，以及雅乐的变子和变宫这两个音，一共这四个音的话，如果是在唱谱的时候怎么唱？ 这好像跟我这个东西没关系吧？ 跟今天的可能没有关系。 我可以在下面回答你，好吧？ 问昨天讲的吗？好，来，这位同学。 那个， 声音响一点 啊，戴老师你好，那个。不用这个，戴老师讲那个，我听了这个谱式以后，我以前也看过一点王方石，包括龚教授的那个简字谱记谱法，但就是我觉得可能那个损失的作为汉字符号的那个损失的东西可能不是太重要的，就但我觉得在说今天的那个很多打谱，从王先生到那个龚教授，包括很多现在新的年轻的琴家的打谱。我觉得有很多损失的是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文学性的描述啊，那比如说伍之斋的《潇湘水韵》会说，自三段至尾皆本曲趣味抑扬诠释，自四半至八全在两手灵活如水云之奔腾。那么有些像古谱里面这些，有些是对内容与情感的那个整体把握，有些是对那个技术细节的那个审美倾向。我倒觉得这方面是不是有损失？因为那个西方的乐谱，我爱好者可能不是很专业，可能在浪漫主义以后，他也会很强调那个表情记号嘛，不光是技术记号，还表情记号有什么悠扬的、抒情的这些东西嘛。那是不是在我们的新的艺谱里面，我觉得可能这部分会是那个一个损失？我觉得。 我好像不是这个古琴谱式本身的问题。 但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艺谱的话，它没有一些情感性的一些。 因为在西方，这个你说的这个表情符号，它其实也是在这个五线谱式的这个外面，不是它自身的这个元素。 是，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新的谱子，就是这些东西就没有。 这个本人的父亲，这个老戴老师特别喜欢用这些东西，他这个就喜欢用这个借鉴西方的这个表情符号来为这个他整理的这些古琴谱来加一些这个注释吧，这个我觉得 我讲的这个好像也还不是一个事儿。 好，那不好意思。 啊，没事没事。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你其实提的是一个打谱上面的问题，就是在打谱跟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谱本上面其实对不上的，或者说有很多东西是没有的，对吧？我们很多看到的那个整理出来的，不管是这个传统的也好，还是这个就是打谱的也好，在这个谱子上面最终呈现出来的有很多类似于像裸谱，就它没有一个跟这个实际演奏非常贴切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记录。那我觉得有很多可能也是有诸多原因吧，有一些可能是这个打谱的人自己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记，有的呢可能是老师想藏私不想给你看啊，看你自己的这个修为怎么样，就是你福气好的话可能会找到啊，这样比较好的这个听 本。谢 谢谢谢你。 这样你不饿吧？早上吃的多哈。怎么样，我们也来个献恶好吧。再提两个人，你一位好吧，后面还有一位啊。就你先来好吧，来请说。 那个邓老师戴老师啊，因为我自己在学习古琴当中呢，自己有这么一个体会，就是古琴谱其实现在我们在演奏当中，我们从让它增加了音高，增加了节奏，但是在我看来呢，就是古琴的简谱当中，其实它唯独缺少了一个是它的节奏，而呢音高的话呢，一个手放到弦上面，音高已经知道了，就只要定了弦，音高已经知道了。那么在我们刚才所看到这个谱当中，它把音高和节奏限定以后，其实缺少了我们人为的东西在。但实际上就我们之前有些人已经去做过一个尝试，对这个简字谱当中，就王彦庆先生他在梅安琴谱当中，通过那个就类似于公司谱的点开这种方式，把这个节奏已经做了标明。那么这种方法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演奏手法的。那么在现在看来呢，就是因为公测谱没有很好的得到一个保存，大家学习都没有使用公测谱，那么是不是有一种更加简明的方法，就是在记那个古琴谱的改良当中，用最小的一个工作量，就是只要在这个简字谱旁边标注上，比方说我们像简谱的这个节奏符号，或者用五线谱当中，它也当时表现的也是，就比方说简谱下面一根线表示几分音符，两根线表示几分音符。用这个方法其实是对于古琴的简字谱做的修改最小，并且增加量最小，但是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这古琴简字谱当中最小的最明显的一个问题的。这种方法对于老师的看法怎么样？ 这个就是我在最前面那个引言里面提到的，其实你说的这个是在历代古琴谱式严格当中出现的，用这个简字谱跟其他的这个谱式合拆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其实也不是彻底的解决这个谱式的问题，它是叠加，用叠加的方式来。所以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试试看，你去创制一个工作量最小的谱式可以玩玩。 那就您最后一位啊。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刚才听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想了解，我们转了一圈回来，然后了解了这个谱子，但是呢在我们实际的运用当中并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运用，反而我觉得它还没有这个原来的简字谱好用。我就想问一下戴老师，这个研究这个东西它的意义何在？ 研究的这个东西呢，就是他刚才提出来的，我其实一直也在想，就是他刚才这个问题是我一直在想的，什么样的谱子是最好的，但目前为止我自己还没有这个能力想出一个你所说的工作量最小的，然后可以能够把所有的这个信息都给包容进去的这样的一种谱式。那么这个王光启先生其实当时他在研究这个古琴谱式的时候，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观点，他是认为他当时所接触的这个以他所了解的这个古琴音乐是不够发达的，就他的这个传播是比较闭塞的，他很希望通过对这个古琴谱式的一个改革能够去助推这个古琴的这样的一个传播，所以这个东西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我还没有出现一个就更智慧的人能够创造一种更好的这个古琴记谱法。那么穆老师的那个记谱法，我在读附中的时候就是那个当时用的那个教材就是这个古琴五线记谱法嘛。那我觉得就是也需要是有这个简字谱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因为其实 我记得孟老师，你是不是以前用的这个谱式，好像那个符号还多一点，但后来你在出在那个古琴演奏版上面的，好像更简化了，是不是？ 那我来说一说。 谢谢。 各位有兴趣，明天下午。为什么我有点颠覆性的思维，什么谱都不需要，管你王光喜，管你剪子谱，但文字不够不能虚构。我的有篇文章就是纯粹用音谱，或者说剪子简谱，或者叫五线谱。为什么？有规律。我把规律归纳总结梳理给你以后，编成教材让你掌握。我们不用多说了啊，这个明天是个专题。举个例子，你开汽车，你非要右边坐一个人告诉你向左向右道啊钱啊，我告诉你是个傻瓜蛋，你不配开车，因为有规律在，有方向，东南西北的方向在，还有地图在，你把这个东西都弄清楚了，你还要干嘛？还有二胡拉住弦的地方叫千斤，我要告诉你这个 re 离千斤多远吗？1.2公分吗？有小提琴离那三口，这个咪到发是半公分，要写半公分三个字告诉你吗？为什么二胡小提琴一概都不要，对着谱子就可以拉？因为他在最初级阶段的时候已经经过规则性的训练了，你全掌握了，然后我再告诉你啊，你是往左啊往右啊，我告诉你右驾驶这个人对你不尊重。那么这种话呢又来一个问题了，哦太难了，是的太难了，你电脑别用了，你的微信别用了，多难的手机的科技啊，你怎么都是拼着命了吗？早上晚上呢，整个这个走过马路白马街你也去看手机呢，这你不是一个道理吗？那么你必须要学会拼音文字输入。你说我这是26个字母怎么也背不出来，像我就背不出来，我背不出来怎么办？活该，那就不用了，你就用老年手机嘛啊。就当电话用就行了嘛，你为什么还要微信啊？还要点一点，一秒钟一点，我的头像跑到美国去了。你为什么对着先进的学不用？而且还有，这是我们文化，文化不在这里，文化是在内核。所以说，各位，我不舒展了，想听，下回分解。好了，那么我们就结束了。好了，结束了。学生跑。